嚟到星期五晚嘅東頭灣道99號啊！今個星期咧，我覺得過得好慢，好慢啊！ 點解咧？ 嚇， 因為日日去法庭咧，咁好長時間，即係好似做咗好多嘢咁，即係一個人咧分身做咗好多嘢，所以咧就覺得好慢時間，覺得同埋好似好耐咁樣呢個禮拜特別。 佢求情， 加咯禮拜五咯， 幫佢求情啊！ 加禮拜五咯喎。 喂，但係我做乜嘢事？哦，我電話哦，唉，電話呢樣嘢真係 類似啊。 唔該，唔好意思啊，唔該阿 Pat， 阿 Pat 今日第一次嚟現場咧，睇我哋做 live 啊。咁我平時喺度聽到佢咧，即係嗰個好動聽嘅聲線幫我哋錄 video 啦。今日咧現場睇啊，喂，歡迎曬你先。咁咧更加要歡迎咧，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啊，除咗肥仔之外咧，就有一位啊，哇，你睇著到好似蜜蜂咁嘅， 黃蜂啊，黃蜂， 小蜜蜂啊， 多蒙特， 係啊，小黃蜂， 即係你著紅色嗰間就揾黃色嘅配翻你噶嘛。 係，我諗住我最搶鏡添，而家俾你搶曬啦。高 Sir 你好啊， 你好 ，Peter Go。 高 Sir， 歡迎高 Sir， 歡迎高 Sir， 你好你，哇，各位觀眾都好。 高 Sir 勢力好犀利㗎，喺呢個 Facebook 咧，自己有個 group 㗎。開心分享 group 啊，局啊，開心分享局 啊，多謝啊花家姐同我賣廣告， 好多擁趸嘅喎，啊，我都係一份子嚟嘅喎，啊，大家記住快啲加入啦， 想開心快活就加我哋個開心分享局啦， 係啦，想聽啲變態嘢咧，咁樣就 聽東頭嗰度，東頭灣到99， 發泄下獸性嘅，咁咧就可以去呢個奇幻迷會 MCFC 啊，嗰度有個咧。即 係，一個炮灰， 我想人面獸心， 人面獸心嘅炮灰， 唔係係獸面人心。 哦 ，OK， 係喎，佢一個炮嚟嘅。 我俾佢鬧死啊！肯定，即係話佢好人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啊，今日好歡迎阿高 Sir 啦。其實阿高 Sir 都有睇我哋節目嘅，之前係咪？ 係啦， 夾硬逼人哋話睇。 喂，真係有睇㗎。 啊，咁咧就 唔知你搞乜嘢。 多謝你支持啦，但係因為阿高 Sir 本身咧都係即係喺警界咧服務咗都。好一段時間啦，係啦，即係你嘅青春都貢獻咗俾警界喎，係嘛？即係好似啲好甜蜜嘅回憶喎，嗰啲係嘛？ 有十零年咁啊， 老婆都係警界先翻嚟， 講唔講得 㗎？梗係講得啦。 問路問翻嚟喎，個太太有冇咁浪漫嘅故事啊？ 當年182年嗰陣時咧，啊，我嗰時喺軍裝，喺沙展，喺手指鴨嘴咯。 係。 咁我老婆就嗰陣時係靚妹啊，18、19歲咁啊，就行到手指鴨嘴，咁啊去揾東大廈。 東英大廈， 啊，東英大廈， 即係好多醫生嗰度嘛。東英大廈好多 拆咗噶啦，而家變咗應該係叫做係咪叫做咩咩啊？彌敦道100，彌敦道100號啦。 彌敦道100號， 彌敦道100號唔係東英喎，應該。 而家佢拆咗啦，拆咗個新大廈嘅。 即係個如花似玉嘅少女就走埋嚟，阿 Sir， 請問你呢個彌敦道100號喺邊啊？ 係啊。 有冇問佢去嗰度做咩咧？當時。 有，佢問佢：咁你去過做乜嘢啊？佢就話。我去買冷，我去積冷衫。哇！原來你識積冷衫， 咁純情嘅咩？咁樣都要搭嘅，我唔搭嘅喎。 我懷疑老婆當時都嗒你。 係咯，嗒糖嘅啫喎。 嗰時我咪帶佢 擺明俾啲嘢。 我咪帶佢去走去我度咯。然後佢揾冷鋪，揾咗冷鋪之後，咁我你可唔可以積電俾我啊？ 哇！冇問題。我呢啲咪叫做打蛇隨棍上咯，技術型嚟嘅呢啲係。 你學嘢咧，兩個肥仔阿高 Sir 先係情場勝手啊！真 係。真係冇得頂， 冇得頂技術型。 咁啊，嗰陣時識咗 個，唔係而家嘅風格唔可以咁。 係22寸腰，但係到今日你知唔知啊？幾乎梗係唔係啦？而家成咩啊？成38寸腰㗎啦！ 哇！你小心啲啊，講太快。 點解咧？真係有對肥肥白白啊嘛。 哦，好食好住咁樣。 係啊， 就無憂無慮啦。 冇錯啦，去邊度旅遊我而家都帶埋佢去啦，因為佢亦都即係同我個家庭付出咗咁多啦。因為我尤其是係冇抽籤命嘅。我抽咩都唔得㗎，同佢結咗婚之後抽居屋一次搞掂啦。 唔該，先唔錫佢啦。 不過咧，我話俾你，怕老婆之後發達， 犀利犀利。 唔係我即係做咗呢個節目之後咧，都識幾 pair 嘅呢啲警界或者係情教界啦，即係嗰啲太太咧同即係先生咧，哇真係好恩愛，如膠似漆啊！真 係有影就介相， 真係一齊去。 總之你想發達咧，你就真正要怕老婆喎。 真係去到世界各地影啲唔同嘅相翻嚟，真係好長啊！嗰段即係愛情長跑嚟。係 啊，我都覺得一樣嘢咧，即係如果你一個人。有後面有個背後嘅支持你咧，你成功係會快好多嘅。所以一個話成功嘅男人後面必須有一個成功嘅女人後面撐住你。 我而家都揾緊 呢個， 我而家都揾緊呢個成功嘅女人啦。 係啊，大家認唔認同咧？ 數哥好容易揾。 哇！講呢啲就係先 難。有時選擇太多都係一種痛苦。 哇！又講呢啲，我哋講翻單案先 咯。單案咯， 咁我哋單案都同愛情有關嘅嚇。咁啊，大家即係 同我嗰個都有少 啦。你個地形有關啊嘛。 地域都係家啦。 成日都係同你地域有關嘅。 你有冇懷疑過我係因為你住喺嗰度而揀呢單案？ 開頭我諗緊係，咦？你又知道我以前住嗰度嘅咩？ 就係咁啱得咁巧。 咁啱咁巧，同我而家啲親人都住緊喺嗰度。 唔係，我知道你住西環，但我唔知道你原來同呢個龍虎山咧，又曾經住得咁近。 甩咗好多毛喺嗰度嘅，我都。 係咪？即係你以前都成日上去。 成日行山咯，成 日。哦，成日上去。 對面馬路啫嘛。 嗯。 行山，因為我其實誒呢個事發地點誒嗰個龍虎山其實。好一個巴士站總站咩廿三號巴士總站嗰度嚟嘅，正啱啱個地形其實幾廿年前同幾廿年後都冇變過㗎。係 知唔知點解叫龍虎山㗎？ 唔知喎， 係咪又話嗰啲似龍啊又似虎嗰啲咁咧？ 可能我唔知啊，真係唔知，冇研究過龍虎山嘅由來。 你有冇睇過地圖，即係個地形啊啲喎？ 冇留意過係。 嚇咁，但係你都有上去拍過拖嗰啲係嘛？ 我 突然間覺得我好似今日 我試過 檢控官嗰啲， 我試過拍拖嘅時候帶女朋友行山咯，就是、行嗰度咯。因為嗰度由細行到大就好易，就一條直路咁上去，就九個字到咧就行到上山，即係山頂啱啱兜再行兜個圈咧，就去到嗰個即係山頂公園，即係嗰邊嗰邊咯。 係，我哋一間咧，或者我哋講下呢單案時候，順便咧你都介紹一下個地形，因為都唔係咁多朋友咧。 但係嗰度係唔係咁多人了解嘅？係。 係咯，你到薄扶林呢啲咁高尚住宅。 哇！唔係高尚，嗰度係唔係嗰個比較得意嘅地方嚟㗎？因為嗰個地嗰啲所謂街就叫台乜乜台乜乜台， 係 好得意。 但係嗰度算唔算係行山城？ 都算，但係嗰度其實日日都有人行上行落，即係神運啊等等， 神運 其實都有，係啊。 嗯，咁啊，原來咧喺呢個七十年代咧，仲係即係70年啊嘛，哇，好早喎，70年啊！阿高 Sir 入咗警界未 啊？未啊，時我72年至入博堂 嘅。72年啊，係嘛？咁呢單案嗰時咪略有聽聞啊，都大案嚟嘅。 有聽聞，因為嗰時我都識睇報紙㗎啦， 但係 冇話好似佢哋嘅日日好似阿伯咁樣整張報紙上查樓嗰只啊， 但係好幽默轟動啊！當其時， 當其時好轟動啊！ 都街頭巷尾喺度議論， 都喺度談論緊究竟嗰啲咩兇手咩嘢點會殺？ 因為嗰啲年代其實真係好民風好淳朴， 好淳朴冇錯。 突然間整單咁嘅嘢嚇，咁啊真係相當轟動。我哋不如咧先帶大家咧嚇，我哋去翻現場先嚇，就係去到呢個1970年5月17日。 1970年5月17日星期日黄昏时分，一间报馆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喂，龙虎山树林入面有两条尸，一男一女，你哋有冇听过啊？ 冇，冇啊。你系边个啊？ 报馆将事件向警方通报，冇几耐，半山警署派出一队人马，摸黑前往龙虎山。 真系有两条尸啊！ 发现尸体嘅呢一刻，已经系晚上9点钟。男女死者年约20岁，死亡超过一日。佢哋双手被电线反绑，口被布塞住。男死者衣服完整无缺，但胸部同埋头部就被殴打过嘅痕迹。女死者衣衫破烂，下体被一条树枝插入。但并冇遭受强奸的迹象。在这个咁偏僻的山头，如果不是疑似凶手报料，他们分分钟变成白骨都没人知，从此人间蒸发。 哇，终于啱了这一段，不好意思啊，大家啊，一定是高 Sir 的效应了，我觉得。 用 翻 我事呢 咁樣，揾人賴下啊嘛，係啊，揾啲平時 影響咗個磁場， 梗係咯，幾大都揾嘢賴啦。 其實唔係嘅，你係最勤力嘅一個，因為今日我知道你日日都走去法庭聽。係 啊，同埋今日又錄多一集節目啊嘛，揾啲嘢賴下先，或者賴下 Pat 啦 ，Pat 今日嚟。 賴下你好啦，緊要啦。 係都係自己衰。咁啊，頭先咧聽到啦，就係話去到呢一個龍虎山喎，即係無端端咧有人打電話咧就打去報館喎。依啲情節咧都成日聽啊， 嗯， 係嘛？嗰時不過外國嗰啲會多啲。嗰時，譬如黃道十二宮啦， 咁啊，嗰個疑兇咧就成日咧都打電話咧，就去啲報館嗰度咧就話，即係留低好多線索啊，你要人哋解密碼咁樣嘅嚇。咁啊，香港咧都有嘅。咁譬如話，我哋東頭都做過嘅，就呢個長城公寓命案啦。咁但係嗰個疑兇咧就打去差館，直接打去差館俾阿陳 Sir 揾阿陳 Sir 陳欣健嚇。咁但係呢一單咧，佢就打去報館嘅。咁其實都以前都聽過某啲都係咁樣，打去啲大嘅報館咧。就話自己殺人啊！你快啲嚟拉我咁樣。阿高 Sir， 即係有冇略略聽聞或者接觸過呢啲咁嘅情況啊？即係啲疑兇自己打嚟報料， 有嘅。因為佢殺咗人之後咧，佢始終係個良心上邊咧係過意唔去。同埋咧，如果我哋 善良嘅你， 唔係，因為仲有一樣嘢喎。其實係你哋不過信唔信都好啦，我都係咁講噶啦。其實殺咗人之後咧，佢嗰個靈體啊。是一組電波，它會影響到你的腦啊，影響到你的腦去做一些不應該你做的事嘅。嗱，我哋講唔好講鬼啊，你講個靈體是一組電波嘅，嚇，嗰種電波會影響到你嗰個犯案人嗰個靈體，即係你個腦、你個思維啊。如果你當日你個即係頭黑或者係你嗰、那個。那個人正能量不夠的時候，他就會入得到你的。 哦，即是他令到你拿一個電話來打電話去報料。 不是，會令到你一些是不會做的行為，你去做了他。 是的，我明白了，就是例如打電話。 即是令到個人會 disorder 了。 沒錯了， disorder 了，應該是，是的，你最，這個人最，即是最精極 了。是的，他哈佛大學畢業的。 我都想內行，不是。 哈爾濱佛教大學。 那為什麼有些事無緣無故好像啊，會打個電話，神推鬼翁，就是，為什麼神推鬼翁呢？就因為那組電波，我們叫靈體，我不會叫鬼的，因為到現在我都是講過一些東西叫做是 靈體。阿 Sir， 我真的估你不到，好像那時候我們訪問 Mark Sir， 我們講丁利華那件事，他說是 UFO。 UFO 真係好嘢，唔係我唔係話咩啊，即係唔係講。 係啊，我知啊。 我係好反而好欣賞你哋係咁開放啊。 唔係做樣嘢都淨係話，我哋唔好以迷信嘅態度睇。一可能我係梗係鬼拱鬼飲眼又鬼拍嘅，唔掂鬼乜嘢啫？係咪先？我哋都要研究下佢點啦嘛。 係。咁你嗰陣時有冇接觸過有啲咩 case 有人譬如真係打電話嚟報料有冇啊？ 有，不過就唔係話嗰啲咁嘅好似謀殺案嗰啲咁大嘅。 係。 做咗啲嘢，偷咗人啲嘢。他哋都嗰啲係真係良心問題啦，過意唔去真係差官自首啦。 我自己話係即係去做咁樣。 係啊。 哦，因為太細單啫。咁如果殺人咧？ 殺人我就未接過啦。 殺人自首真係嗱，呢一個又唔係自首嘅喎，佢係報料嘅喎，即係淨係話咧，龍虎山嗰度喂有一男一女你睇下啦咁樣㗎。其實如果即係報館咧都醒目啦，即刻即係話俾警方聽啊，信唔信就由你啦咁樣。咁啊，警方亦都冇啊，佢一定要做噶啦，係咪先？就算信唔信，都要去到現場睇下係咪真係堅啦。 因為你報館，你入報館打電話俾佢，佢一定要做噶啦。 咁啊，哇！如果唔係報館，就真係寫衰你啦，會唔會咧？ 我話俾你聽，如果佢個階級都飛埋啊，如果佢接到佢唔去，因為報紙佬寫嘢好緊要嘅。 哦 ，OK， 咁啊係。 要令你生就得，令你死就得啦。 冇錯。 你知啦。 哇！好細故啊，阿高 Sir， 唔係句句都好精勁， 句句都精勁，我哋打曬定 啊！我哋講樣嘢都係一樣嘢， 不如我將時間交俾你。嚇咁咧就當時但係即係警方去到時估唔到真係揾到，但係嗰時已經好夜啦，九點鐘啊，就喺呢個山間旁邊嗰度揾到一具屍兩具嘅屍體嘅。喺呢個時候咧就要阿地膽啊肥蘇咧出場啦。咁我哋咧就就住啲相啦嚇，阿肥蘇影咗，唔該曬你，今日影咗一大堆相，就係關於咧龍虎山嗰個附近嘅。地域係點樣？個地形係點樣？或者啲環境係點啊？不如我哋望一望先。 首先呢一度咧就係正正咧我就係講啦，之前喺龍虎山，即係我屋企以前舊屋，或者甚至我而家婆婆住佢哋嗰度對面嘅。咁咧就係呢個咧就係頭先我哋都講話咩23號巴士總站，嗰度其實長年累月咧都係嗰個總站喺嗰度。咁但係呢度係後邊嚟嘅。咁通常依幾廿年咧，唔好講再遠啲啊，其實喺個巴士總站咧。隔離咧，同後邊咧有兩個油站喺度嘅。咁呢個位咧就係一個樓梯，就係好似頭先阿咪後咧，即係未開始之前，阿高 Sir 就問我啦：你喺邊度行山？喺邊度上去咧？就喺呢度上去啦。咁咧就喺兩個嘅油站後邊就一條長樓梯，呢個就係嗰個入口啦，嗰個上嗰個入口。咁呢個呢張相就係喺最低嗰度影嘅。 哦，即係你平時山路，即係嗰啲巴士經過係完全唔會見到呢啲。 見到嘅，都見到嘅，見到巴士一轉入去，其實就見到呢度咧，就係開始入正題啦，就係上去嗰度啦。 嗯， 你睇下嗰條樓梯，我都數唔到有幾多，過百級㗎啦，一定。咁平時我哋行咧，通常就行一條咁嘅好長命嘅樓梯，行上去行一大輪，即係我諗 快者五分鐘，慢者八九分鐘咯。 OK， 咁睇你嘅腳力有幾多，使唔使唞啊？等等，咁通常都好多人都去到半路就唞一唞咁樣。咁呢度就一路上去，先至上到某一個高度先嘅嚇。係。咁呢度亦都係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另一邊再影遠少少，就係、是、再一路上。你諗下嗰條樓梯幾長啊？過百級嘅。咁其實你大家留意到咧。這個山很有趣，它其實雖然很筆直，譬如有很多樓梯，但其實呢它也有很多九曲十三彎的地方，譬如現在這裡左手邊這裡其實呢就上去不是很，即大家留意左手邊其實上去不是很遠，就有一個地方也可以打橫行，其實去到樓梯頂呢其實都是可以分叉開左邊或右邊的，即其實它那條路，這裡呢這兩棟樓就是正正講咧就係話龍虎山對面嘅樓，咁咧矮嗰棟咧白色啦，兩棟都白色，矮嗰棟咧就係而家叫做桃李園。咁桃李園咧其實坐落於就係叫做桃李台，桃李台就係頭先一路講咧就話我哋知道嘅兇手最終兇手住嘅地方。咁、那個桃李台咧其實咧就係西環叫七台之一嘅。咁話説咧嗰個叫李星嘅，以前有個大地產商咧就買咗呢一帶地方發展咧，就全部個安個乜乜台乜乜台有七個台嘅，咁桃李台咧後而家呢棟矮樓咧後邊咧就叫學士台，咁我嗰陣時就喺桃李台就搬咗學士台，咁其實都喺呢度，咁啊住到係大概2002年我先搬走，咁但係我而家舅父同埋婆婆都有三個單位仲喺桃李台嗰度住緊嘅， 高尚住宅嚟嘅， 唔高唔好高尚嘅咋。 人哋揾一層都難 高，而家貴啫，但係嗰陣時都 唔 係。嗱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在網上找翻資料啲舊相，呢、這個應該係70年代的即係喺影過嚟香港的山。咁如果應該我哋啊，等陣我哋左手邊即係熒光幕啦，你睇熒光幕即係呢邊呢邊 左 係啦，左手邊 左手邊左手邊左手邊，其實嗰邊咧就你見到咧上面零舍有幾棟白色樓啦，下邊亦都有幾棟啡色樓。嗰度其實就係而家即係其實呢個山脈就係龍虎山嚟嘅。呢、這個龍虎山嗰陣時咧其實就冇咁多樓嘅，啲樓好矮嘅。咁咧當時最巴閉嘅咧就叫做應該係咩香港大學宿舍嗰啲嗰幾棟啦。跟住咧就下邊嗰啲咧就係嗰啲咩？香港大學的全部一路薄扶林道有一粒咧，都有香港大學的一些樓或者係一啲宿舍或者。 康 U 喺邊啊？ 康 U 影唔到嘅呢度，康 U、 okay、 再過少少嘅啫，其實過少少嘅啫。咁、 哦、 其實當年咧就高樓唔多，咁其實嗰、那個犯案頭先我講咩桃李園咧，其實都係咧正式應該係喺1978年落成。咁、 嗯、 之前咧其實桃李台甚至頭先我講下邊嗰咩七台之一咩太白台什么台乜台。全部都是舊唐樓嚟 嘅， 所以其實嗰陣時啲樓就唔好高。嗱，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嘅油站啦，呢、 嗯 這個咧就係巴士總站啦。咁巴士總站有主要咧就有23號咧，即係03啦，咁同埋佢有個3號嘅。咁咧而家個地貌就係前面有一個油站，依度後面中石化有一個油站咯，係啦。咁所以個地標一路都冇。嗱，你見到呢個就係、是、呢、這個牌咧，就係頭先我講啦，即、就、係、是、對面馬路。其實咧，就咩桃李台啦、桃李園啦、青年台啦，青年台就係老班先師廟。咁我諗可能高 Sir 都聽聞過，即係如果做裝修起樓，所有就老班廟 啊嘛。 係拜老班，佢當年咧，如果喺老班誕咧，好誇張啊！即係我當然我唔識啊，但我睇翻啲資料咧、我嗰時都聽聞話好犀利㗎，去啊！咁左邊咧就漢華中學，漢華中學亦都係即係亦都係一間歷史悠久中學，但係而家搬正式咧，佢搬咗㗎啦，搬咗去應該小西灣嗰邊。 係啊，小西灣。 係啦，搬咗去嗰邊嘅。咁呢度就係、是個。大概依幾十年的結構，即係呢、這個呢區呢個區咁樣就係咁。 大家變咗掌故王嘅你。 係啊，唔係啊。咁呢邊就係離遠少少啦，離遠少少影就係嗰條長樓梯啦。咁嗰邊咪好多山坡。老實講，你真係你要棄屍，你真係大把地方棄。你唔話俾你聽，真係點揾啫？我都唔明佢點揾㗎。 佢話一條乾涸咗嘅山。 如果我估計咧，乾涸山近有機會係近去。總站的三號站再過再嗰度嗰邊嘅有機會係有機會係嗰度， 因為嗰邊有溪界。 我記得有，但我好耐以前咧，好耐以前記得嗰邊係好似有條溪間，但係唔肯定，因為好多年前嘅啦已經係，但係係乾咗嘅，即係但有陣時你所謂溪間就可能佢落雨落大雨去嗰度就流啦，但係佢平時就冇嘅。係 咯。 咁同埋因為咧，老實講，你如果行得。太上，除非好上好上，佢話到俾你聽。如果唔係，你都揾餐飽嘅根本係。 嗯， 係啊。 哇！咁喺一個咁偏僻嘅地方啊，發現咗兩具屍體。哇！如果真係冇人報料，會唔會？ 同埋當年 揾唔到。 同埋我相信啦，你問翻高 Sir 仲清楚，嗰個年代 好偏僻㗎。 通常冇到去拍拖。 冇，梗係冇。 佢咁鬼遠哦。 唔係啊，我唔係香港人嚟㗎嘛。我係 九龍人， 我哋九龍人啊！ 我嘅長居九龍，長居九龍， 九龍工作， 食飯又九龍。 有冇偷情啊？冇嘢。 嗱，花姐成日都誤導就想 俾個入證實， 係咯， 其實花姐真係有呢啲嘢㗎。 都 係 唔正 性㗎 啦，咁咪成日講錯嘢。但係冇唔會有警察巡監㗎啦嘛？我諗嗰啲係嘛？會唔會啊？交你 都有有簽保㗎，我知有。 點樣 簽？佢行喺下邊咯，佢行過嗰度簽㗎咋。 山上咧？ 我唔知啊，山上我真係唔清楚啦。 嗱，我以前我守流浮山、守元朗嘅地方咧，就有單車巡邏隊嘅。 嗯。 嚇，單車巡邏隊就踩住架單車，去大堂谷啊嗰啲咁嘅地方去巡嘅。 嗯。 嚇，咁就都要簽保嘅。 如果呢啲咧，呢啲山 呢啲我就唔知佢有冇啦，冇理由喺個山頂。 我隱約記憶唔係下邊，喺下邊嘅。佢行過望一望咁啊，跟住我冇記錯啊，即山腳下邊有嘅，好似係油站啊嗰邊，佢都會巡嘅，我記得。 我覺得一樣嘢，就算嗰範圍都唔屬於郊野公園嘅話咧，基本上就唔會有郊野公園管理員去睇噶啦。我相信都，其實如果學花家姐話齋，真係咁又未至於牛潭尾咁偏僻嘅上一集。咁但問題，如果佢今集嗰種情況就係，如果真係冇人報料，亦都幾大機會會冇人去察覺到嗰度有問題， 變咗白骨都唔知嗰分鐘。 同埋嗰個年代嘅可能性都高， 嗰個年代 好高啊。 同埋老實講，嗰個年代咧，甚至話俾你，嗰個年代如果你即係未起而家學士台或者未嗰啲。根本你住嘅人係少嘅，即係嗰帶咧係算少嘅，同埋咧就算住咧，佢都係佢好多個台噶嘛，最上就學士台同埋桃李台喺呢度，咁下邊嗰啲台就全部向西環發展，即係向下嘅，咁好少人係行上去嘅，即係行落去嘅， 唯一 係啦， 會有人有機會會經過嗰邊就係學你話齋讀香港大學宿舍嘅宿生， 或者去南區咯，你去南區就會咯，係啦，咩譬如你去以前叫牛房啊，即係薄扶林啊，咩智富華富村啊，即係去嗰邊你先會有機會去嗰度咯，或者你講香港大學嗰啲咯，正常就係、是，因為以前都冇而家咁 應該冇路噶噃，冇好似而家郊野公園路咁一條公路咁啊，可以行曬幾個地區。 據知嗱，即係如果我就睇翻資料同埋自己都咁幾十年啦，咁都話曬有舅父啊，我哋都有行山嘅。 話曬西環中學有。 佢其實咧就呢個香港大學嗰邊咧，甚至上環一路扮過去。其實有路行過去的，一路行到過去銅鼓山，再行過去落薄扶林水台，再行到甚至香港仔都得嘅， 甚至摩星嶺都得嘅， 一樣係啊。後屘我查翻，甚至去摩星嶺，成當年咧，原來係一個軍事重地，即係抗日嘅時候，其實龍鼓山就有兩個大炮台，咁跟住摩星嶺有㗎，咁一路就守住個港口，咁變咗嗰度其實原來有條路又去咗摩星嶺，所以其實真係四通八達嘅嗰度係， 係啊。你有冇諗過選西環區議員？ 冇喎， 咁犀利，咁熟悉西環嘅你真係厲害啊！咁啊，但係話如果喺上面真係譬如話一男一女啦，而家暫時未知佢咩關係啊。喂，如果即係拍拖拍到嗰度，咪真係好牙煙咯，係咪啊？ 唔係，點解唔諗下拍拖嗰度好正咧？ 咁唔係你諗下， 越快樂就越。 越危險啊！一嚟就會諗呢啲咧， 係咯， 即係如果啫。 但係你唔覺得一對情侶講嗰個年代，即都係純，即係叫做純情風魄嘅年代，咁去行下山， 係啊，行下山， 咁係咪好健康嘅事 咧？但係我而家講緊佢個即係風險啊！嗱，你睇下嗱，我哋不如睇一睇阿 Candy 幫我哋畫嗰幅死狀圖。阿 Candy 你真係幾有才華，係啦。咁咧嗰個男，你睇男同女咧，嗱男嘅咧就衣衫係好整齊嘅，女嘅咧就俾人扯開曬啲衫噶啦，咁啊爛曬噶啦，咁啊著住迷你裙嘅當時，咁咧就其實就咁望咧，或者大家都見到啦，每一諗到即係有機會啊，有人 性侵係嘛？ 護花 即係有護花， 護花而即係死亡咧，因為其實男嘅咧佢個胸口啊嗰度咧都好多傷痕啊。咁但係女咧就反而係身上冇傷痕，就只係咧唔好話只係咧，真係都好悲慘地咧，就俾人用一支木棍咧就插咗落下體嗰度嘅。 亦都想強調下，其實女方嗰條迷你裙咧都係俾人扯爛咗。 係係，不過阿 Candy 就即係扎心人口啊，咁佢就條裙啊繼續 keep 住。 男士即係男死者係有三條肋骨應該係折斷嘅。 係咯，即係中間咧俾人哋係咁揼嘅咯，應該，因為佢哋冇刀傷喎。有冇人俾重擊過啊？咁樣係嘛？ 應該冇 嚇。咁啊，主要都係俾人哋咧，即係埋身肉搏嗰啲咧，即係係咁打佢咧，打到佢即係輕骨斷曬咁樣嘅。咁同埋咧，頭先都見到啦，佢哋個口裡面咧係塞住一啲布嘅。咁其實嗰啲布係咩嚟嘅咧？就係 尼龍布。咁而嗰個尼龍布嘅來源咧，就係女死者嘅內褲。 係。咁即係有人係咪即係話徒手咁扯開條內褲咁，跟住就一分為二？ 就塞咗落個口度，唔俾你嗌啦。 同埋我相信咧，能夠有呢個力度可以將一條內褲或者衣布嘅物料直扯開嘅話，其實難嘅。因為想強調一樣嘢就係所有衣服布料一定有一樣嘢叫做收口位。咁收口位係有車線，咁你要將個車線連收口位係兩塊布嚟一扯扯開嘅話咧，需要嘅力度咧絕對係要大。先至可以達到啲效果。 你嚟自製衣界喎，原來你。 我曾經做過製衣界㗎。 哦，功能組別。熟啦，真係。 功能組別。 多才多藝，恢復恢復。 唔好咁咁咁。 咁我諗起咧，我哋嗰時講嗰單温莎大廈嘅裸屍案咧，都情節幾次啊？七四年啦。咁當時咧就嗰個女死者咧就俾人喺温莎大廈嘅閣樓嗰度發現。温莎大廈知唔知邊啊？尖沙咀嗰個叫做差唔多嗰度。 差唔多。 有個温莎大廈。咁咧，嗰個女死者就唔係雙屍啊，就一佢自己一具屍體嘅。咁咧就佢當時咧嗰啲牛仔褲咧都係俾人扯，唔係牛仔褲係西褲啊，扯爛咗咧就攞嚟綁佢隻手腳啊咁樣嚇。咁同埋咧佢都係同樣地咧就係嗰個兇徒好變態地插咗啲木棍喺佢嘅下體嗰度，一模一樣嘅做法。我嗰時都分析過啦，究竟會唔會有啲變態兇徒咧？咁即係嗰啲嚇性無能咁，但係又中意。即係去侵犯一個女死者，就即係去向佢嘅身體嘅性徵咧，做一啲嚇毀壞嘅，即係好多嘅變態兇徒，佢哋嘅 pattern 都係咁，嗰個變態嘅色魔，咁都會有呢一個咁嘅行為嘅。咁究竟呢一個係咪咧？但係似乎佢係冇侵犯過女死者，因為我望一望當年嗰啲報紙點講啊，即係話咧呢個女死者其實佢身上咧佢個下體咧，佢實冇精，佢冇精液喺裏邊， 冇精液，甚至佢話冇男性嘅一啲體液。即係任何都冇嘅，係啦， 係但係佢報紙有寫啦，話情侶係遭人奸淫，奸淫咩？頭先佢之前嗰張，佢話咧有寫住個標題啦，佢係懷疑為一雙情侶遭人奸淫殺害喎，嚇、啊！咁佢呢個奸淫咧，我估佢真係嗱，因為佢冇精液喺裡面啦，其實就冇強姦過佢，但係即係咪話涉換過咧？咁然之後，你知好多啊，依樣叫高才分享一下啦。 我可以話俾你聽啦，如果佢嗰陣時佢化驗咗，係體內裏邊係冇精液，就即係冇性交過嘅痕跡啦。咁而家根本上佢係用個頭先我睇個圖片咁啦，係用一支大嘅木棍咁樣嚇，去侵犯佢下體。咁係因我就覺得佢係變態嘅咯。嚇咁多樣嘢唔搞你搞咩？你又唔係劫財，係咪？ 但係就咁睇，我覺得係因為其實可能係綁住兩個嘅時候咧，就會唔會係嗰個兇徒有去即係涉換過女死者咧？都唔定，因為都係扯爛。 可能係會有涉換過個女死者，但係一樣嘢，佢涉換點解唔強姦佢咧？ 好多都係咁樣性無能。 有機會係咯，冇能力啊嘛。 係啊，咁但係佢就要，始終佢又要發泄佢嗰種即係佢內心嗰種獸性係咩啦？就揾呢個木棍咧插落去嘅。咁咧，但係其實女死者係點死嘅咧？個死因係咩咧？我就即係太耐呢個時代就揾唔到佢死因係乜嘢。但我相信男死者應該係咧，佢個頸骨切斷咧，即可能係傷及佢內臟。咁女死者會唔會係窒息咧？因為個口尾 會有機會係俾嗰塊尼龍布塞住，令到佢窒息咯。嘅機會會比較高。 係咁，再唔係一係就下體流血過多嘅啫。但係你唔會即係，但係因為其實都死咗一日嘅嘞，佢哋已經喺上面。咁如果再諗得恐怖啲，會唔會真係流血流死咧？ 應該我諗微啲啩，我諗呢個 問咗啲，可能真係係咯窒息嘅機會會偏高啊！我覺得， 大家研究下單案，我哋翻嚟咧繼續講下個發展同詳情係點。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如果想一個有質素的節目繼續生存下去就請大家不要非法上載，因為如果你們非法上載，你就扼殺了一個有質素的節目生存空間。我本身是一個的士司機，但很多時候我都會空餘時間我都會收看東頭灣道99號。本身我都很迷這個案件或者靈異節目，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99號。 乜嘢世界嚟噶？收入咁贵，又贵，冇内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谓。依家仲有咩好做？梗系俾99蚊听东头湾道99號，请大家多多支持呢个有质素、有思想、有内容节目。拜拜。 大家好，又系个八姐姐。关于呢个东头湾道99號，我觉得所有嘅奇案节目之中，佢系首屈一指。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东头湾99號。 花家姐的地位，所以 you guys forget about it， 你们基本上 no way。 东头湾继续努力，继续蒸蒸日上，多谢。 一比九十九，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 不用说了，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你就可以重温同埋下载东头湾道九十九号三个月嘅节目。你仲唔快啲上 www.radio99.tv 嘅网页登记做会员？